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千禧年代这里有萧乐文，想跟大家讲一下，昨日就是预算案是发表了，其中讲一下数字，财政就有赤字，2425年度财政预算显示2324年的综合赤字有1016亿，比原本预算544亿是多了成倍，财政储备来讲就是跌到去7332亿元嘅咁，市民咧可能都关心到有唔同嘅措施啦，包括啊其中提到话一啲嘅纾困措施之外咧，譬如讲到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嗰个2蚊搭车优惠啦，同埋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咧，话会做一个检讨啊，今年内会完成噶啦，咁就话希望咧令到计划咧可以以一个财政上可持续嘅模式延續，咁政府都講明話係唔會取消呢個嘅兩蚊優惠呢個計劃啦。咁不過有唔同嘅意見提到啊，例如會唔會可能限住佢哋用兩蚊搭車嘅次數啦，或者搭車唔再係用兩蚊呢一個優惠，而係可能折頭咧，例如兩折咧，有人提過唔同一啲啊次數之外，或者可能喺個錢上面有一個嘅資助嘅上限咧，等等唔同呢一啲嘅建議，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財政上或者財務上可持續咧？講下你嘅意見咧，1872311，另外有一個嘅措施，可能煙民咧都會特別關注到啊。預算案提到咧就係話即時加煙税，咁呢個就係已經連續第二年加噶啦，加幅就係31%，呢個同上年嗰個嘅幅度咧係差唔多嘅咁加。完之后咧，每包烟平均咧就会加价去到大约93元啊，加税之前系几多咧？77.7%咁样咁上下啦吓。而家咧政府嗰个目标咧就话希望将个吸烟率咧由2021年9.5%降到去出年7.8%，2025年系咪可以透过加税去做到呢一个嘅效果咧？达唔达到咧？咁根据世卫嗰个嘅標準嚟講啦，嗰、那個嘅税咧係如果佔到佔到嗰個零售價嘅75%咧，就係即係一個係一個目標啦。咁而家暫時嗰個佔嘅比例咧都係70%嘅啫。咁請你一位代表同我哋傾下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召集人盧啟律，早晨。 早晨， 卢启律，亦都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唔同嘅预算啊建议，包括头先讲到一啲烟草税，或者讲到交通补贴两蚊搭车位等等，1872311，点睇啊？卢启律点睇？寻日话即系每支烟嗰个税款加8毫子，就加到咧变咗烟草税占香烟嗰个零售价比例咧，去到大约70%，点睇呢一个嘅幅度嘅升幅？ 而家我哋即系我哋烟草税，我哋就呢个烟草税加咗之后，就表示其实是表示失望同埋好遺憾嘅。咁我哋睇翻咧，舊年我哋政府加咗煙税之後咧，即係78元打大概啦。及頭先你都講咗啦，小生77.5%嗰陣時，咁其實已經好多傳媒嗰陣時已經講即係報道就話，成街都係啲老鼠煙嘅。咁平到30元包都已經有嘅。咁舊年加煙税之後咧，那個成效即係去到嗰個控煙嘅成效，其實有冇評估過咧？究竟？上次加税之後咧，對低有冇降低吸煙率咧？其實都冇睇過，亦都冇人知道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啦，即係去到政府講緊呢個控煙政策嘅時候，其實完全唔睇數據咯。但係佢好其他嘅政策措施其實好好嘅，佢都有睇數據根據嘅。咁我其實我唔明白呢樣嘢。 即係你質疑，就算上年加咗煙税，都未必係令到嗰個吸煙率係有下降到嘅。係咪未有數字出就係而家其實係嘛？ 未有， 但系其实如果出咗嚟之后，真系令到个吸烟率下降，你系咪都觉得可以接受咧？系加烟税嗰度有？ 咁其实你加咗烟税之后，咁先盛行咗咁犀利，其实系咪真系吸烟率下降咧？其实大家睇下咯，系咪真系下降咗咯？ 暂时睇到啲铺头啦，或者零售点嘅反应系如何啊？睇到话寻日公布咗即时加烟草税。 寻日睇到啊，寻日我就。冇睇到啲鋪頭，即係譬如報紙檔嗰啲，但係經過一啲便利店嘅時候咧，就已經即時加咗價噶啦，佢就已經。 咁就94蚊包啦，而家喺街度。咁有啲市民買煙嘅時候都話：，哇，貴咗咁多咁樣。咁就係咁樣咯。咁但係都有買嘅，就揀啲平啲嘅煙咯。 嗯，煙民 所以可想而知係即係煙民係會唔會即刻因為你交咗煙税而去戒煙咧？其實喺呢啲好實際情況底下，其實佢會揀平煙咯。咁喺揀平煙底下嘅話，其實再加埋琴日一出咗呢個預算案話加煙税之後，喺網上邊好多嘅嗰啲私煙宣傳出曬嚟噶啦，即係叫大家話唔好捱貴煙啊！呢度有私煙都係30几蚊包咋，咁係咪真係幫助到嗰個吸煙率呢？其實我唔認為係幫助得到。 OK， 1872311热线1路开放住1872311，有关于预算案嘅睇法。头先讲到其中一个就系关于呢个烟税啦，仲有其他唔同嘅措施，包括譬如设立啦，而家系全面系设晒噶啦。对于嗰个楼市嘅影响会系点样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头先亦都讲到一啲同基层关注啲啊，譬如派糖啊等等啦，2蚊嘅搭车优惠等等啦，应唔应该就算继续都好啦，应唔应该有一啲嘅改动，令到可持续咧喺个财务上面会。会唔会长者特别关注多一啲咧？1872311嘅咁，而家尤其是讲话有啲叫长车短搭，可能嗰一程长程嘅车费贵啲，但系都系咧俾2蚊嘅，会唔会对于个财政有一啲嘅负担咧？喺呢啲位嘅时候，系咪可以有一啲嘅优化或者改动咧？1872311，继续同卢启律倾啦。你头先讲到话所谓一啲平烟，啲人拣啲平烟，即系你讲嘅平烟就系私烟啊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一来啦，即系头先琴日咁，我就咁睇到有市民咧，就系喺便利店问有冇啲平啲嘅烟咁样啦。咁之后我就走咗，因为我赶时间。咁再加埋我头先啱啱魏先生你所讲嘅平烟系有私烟出现咯。之前我哋都有做过一啲调查啦，喺网亦都睇到好多网上嘅宣传啦，都有话有30-40蚊包嘅老鼠烟嘅。 嗯，系啦。其实 再加埋系你讲先。 有冇话睇到即系嗰个私烟即系出现咗啦，而打击私烟又有冇即系睇到政府嘅力度都强咗咧？ 政府嗰个打击私烟嗰个问题咧，应该就快，即系个数据啊，就会就快出现嘅啦。我谂好似系过多一段短时间咧，就会出现嘅啦。咁呢个真系要睇下政府点样打击到私烟啦。佢就话系一定会多咗嘅。我哋都認為是比上年一定是多了的。 嗯，這些私煙其實 是來自哪裡？是內地或者澳門這樣的？是不是是怎樣的？ 其實真的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哪裡來的。現在這些私煙呢，它那個我們所說的老鼠煙，它的煙包其實跟正常一包一些原稅的煙是沒有分別的，其實。當然是即分別不大，但是都會容易令到消費者去覺得佢係完咗税嘅，其實因為報紙當咗一賣喎咁樣，咁所以其實佢係咪真係打擊到私煙？真係係咪因為煙税去令到個私煙猖獗咧？其實好可想而知，其實好明顯嘅，其實。 因為成日都話有個目標就係話出年啊嘛，2025年嗰、那個吸煙率佔人口咧就係7.8%嘅咁，要即係要達到呢一樣嘢啦，而家。你覺得譬如靠煙税未必做到，咁但係其他都仲有一啲嘅措施嘅，譬如話加強擴大個吸煙區，或者一啲戒煙呢啲服務咁。你覺得整體配合之下，你有冇信心係出年係達到呢一個7.8%嘅呢一個目標咧？又 咁你就會唔會即係覺得食買賣私煙嗰啲人會話俾你聽有幾多人食煙咧？唔會噶嘛。咁睇下咯，應該得嘅。即係如果去計翻。免嗰浸税個數目字嘅話，應該得嘅，係啦。咁同埋佢成日都話，即係煙霧衞生局嗰邊成日都話要追，即之前講過啦，追嗰個世衞75%。其實我想話咧，世衞個呢個建議嚟嘅啫，就唔係真係要去針對性去對某啲地區，好似香港咁樣嘅。即係佢呢個建議其實都有附帶一啲條件，就係要去。即係去因應翻當地嗰個實際情況啦，同埋即係要顧及翻周邊嗰啲煙税嘅問題。即係譬如內地而家唔係好高嘅啫嘛，澳門又係，台灣又係，咁你唔可以中間你太高煙税，同其他周邊嘅問題，即係出現咗好大嘅差距底下，就會出現一啲叫做走私嘅問題出現㗎啦。 而家就係佔70%啦。你自己相信會唔會再進一步升到世衞嗰個嘅水平，即係個税佔嗰個零售價75%？ 哦，佢哋，我覺得佢哋一定會實行嘅，所以佢哋好孤注一擲去做呢樣嘢嘅。我就係要跟世衞，就係跟世衞，但係就冇跟其他嘅方法咯。 嗯，諗 係啦，即係話即加菜，大家嘅好嘅解控煙方法，點解唔好似其他國家咁樣咧？就行啲唔同嘅措施啊，即係譬如日本，即係你講俾吸煙房啊，分開一啲吸煙民同埋唔吸煙嘅人啦，咁樣減低好多嘢嘅問題出現啦。新西蘭又係嗰啲。俾一啲減害產品俾啲煙民轉用啊，起碼對個衞生同埋即係個環境會有所幫助改變先。 嗯 ，OK， 好啊，唔該曬，盧啟律，同你傾到呢個先，有關於呢個煙税方面啦。盧啟律咧就係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聽大家嘅電話，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關於預算案嘅，有李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我想話咧，嗰啲長者老人搭車嗰啲啊，咁有個灰色地帶啊，係嗰啲長者咧，譬如一上車咧，佢見到車就上啦。咁咧有架車咧，譬如去到上水嘅，你搭兩個閘佢就落車。咁變咗咧，就嘥咗好多政府嘅公帑啦。咁咧係咪可以有個辦法可以改善咧？或者叫政府叫巴士公司教多一個落車嘅制，落車嘅。咁你上車嘟一嘟，落車嘟一嘟。如果佢唔嘟咧，即係唔記得嘟咧，佢下次上車咧。或者加多少少罰款，等佢知道哦，原來我冇落車冇嘟嘅喎，咁樣咧，咁就慳咗好多政府嘅錢。 即係唔使下下計全程嗰個車錢。 冇錯啦，因為呢個係灰色地帶嚟嘅，嘥咗政府好多錢。如果你睇下個財政咧，你就知道點解咁多錢嘅，人都冇咁多，點解咁多錢？佢兩個站佢又嘟一嘟，佢落車落得好快。但系你去唔易等车， okay, okay. 我的意见就系咁样。 Okay, 好，好，唔该晒李女士，仲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 系请讲啊，梁先生。 其实有两个问题讲讲嘅。烟税我觉得系加得少嘅。酒咧，既然烟酒都系穿，都系对身体唔好嘅，点解红酒又要减税咧？我唔好理解。仲有啲 咩经济原因咧？酒嗰个。 话你酒都咁，其实你喂你。飲酒對健康、對社會好大影響噶嘛？好啦，再講你話加嗰個樓宇嗰個印花税，我可以同我上次同你講過嘅，唔會因為揭咗辣啲樓價會升嘅，跌慢啲都機會微嘅。咁其實呢個完全係政治操作嚟嘅。其實對於政府咁樣做，簡直係對於大地產商跪低求，即係跪低咗咯。第三，舊年有派消費券。一都譬如话啲伤残人士喺综援啊，同埋长者生活津贴咧，你 cut 咗一半都无话可说啦，有派消费券。今年你又唔派，但系一样将嗰、那个呢笔原本多一般比开多个月嘅伤津啊嗰啲 综援啊等等啦、 啊，综援嗰啲又搞咗半个月，其实将旧年人哋攞咗一次咧，扭翻出嚟。咁其实对于啲弱势社群咧，系一种欺凌同欺压嘅。 OK， 好啊，唔该。梁先生都关注到基层啦，头先讲个派糖嗰方面啦，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啊，有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林生，你系咪阿林长富啊？系咪话系？ 系啊系啊， 系报反协会主席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 讲边方面啊？你系想讲？ 都系讲翻我哋啲迫切痛伤嘅加烟税啦。 嗯，点样影响到咧？你觉得系？ 咁我哋啲报反基本上就已经半死噶啦，而家俾政府踩多脚，可能都死埋啦！ 寻日有冇睇到即时嘅影响啊？其实知道 即时，即时咪基本上都，我哋有啲同行基本上，寻日一公布咗之后，基本上都停晒啲人嚟买烟咁滞啦。 停晒咁夸张啊！直情完全冇人嚟买。 系啊，有啲一听见价钱就走埋咯。 嗯，但 系我其实我成日都讲咧，我唔反对政府控烟嘅，亦都唔反对政府需要。有个加烟税呢个即系政策嘅，但系时机错晒咯。 应该点样咧？个时机， 你旧年已经错咗一次啦嘛。 嗯， 旧年你2023年二月份加咗烟草税31%，你明显睇到食烟嘅人系冇减少，只不过系多咗啲卖私烟嘅人喺周街卖呢啲咁嘅30-40元嘅啲私煙啊，白派煙啊嘛，咁 好似未出嘅個數，即係加咗煙税之後，究竟係咪少咗人或者多咗人食煙？好似未出嘅呢啲數好似。 未出嗱，我明白係未出，我唔敢膽話係冇少到，但係你睇到點解 佢多咗咁多人去卖呢啲咁嘅烟咧？ 嗯， 我成日都讲，点解你政府你唔系一个有效去打击呢啲烟之前，去做好先加烟税咧？你咁逼切要加烟税系为乜嘢咧 ？OK， 库房个收入少咗十几亿， 嗯， 食烟嘅人冇减少，卖呢啲非法烟人多咗， 嗯， 咁你？唯一个政策是对香港有什么好处呢 ?OK, 时机不适合啦、啊、都是觉得林卓夫。還有阿曾女士打上来的早晨。早晨曾女士是。是你是请讲是。 哦好快脆我想讲两点啫。 嗯。 第一点呢就是关于路边咪标泊车费的问题。我们奇怪为什么政府一路都不检讨这个收费。因为我自己都是会泊车嘅，咁但系我发觉好多咪标，我见到个咪标都系每个钟头每小时系$8嘅就收， 太低啦，觉得系嘛？ 系啊，太低啦、 嗯嗯。 我举一个例咧，就是譬如喺九龙塘油一村呢、這个富人区嚟嘅，呢、這个咪标仍然都系每个钟头$8嘅啫，咁政府虽然话呢、這个银码好少，但系积少成多喎。即系我计一计条数，如果你每个钟头你将佢 double 由$8加到$16咧，其实以平均每日个咪标用十小时嚟计咧，其实每日政府咧系可以赚多$15,150,000嘅。咁呢条数慢慢去计啦吓，由财政司。好啦，第二样嘢咧。我就是想讲这个$2乘车的优惠。我觉得真的实在而家是有一部分人滥用啦，亦都因为人口即是老化得咁快脆啦。咁呢一度呢实在政府是我是支持政府去检讨这个政策的。可不可以譬如好简单咁讲，可不可以 set 每一个月的资助上限呢？ 好。几多好呢？定喺边度几多好呢？你觉得？ 我唔会去计啊，留翻政府去计啦。 即系总之就有个上限，唔好话 有个上限， 嗯、 就唔好啲人，譬如$2啫，卜一声，即系好似头先都有啲人反映过啦。我卜一声，我跳上嗰度过隧道嘅车，咁啊过隧道嘅车$20+，咁你$2，咁政府又支持咗，又 sponsor $20啦。又或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由呢一个用者自付一部分啦，譬如话好似资助，可唔可以 set 一个资助嘅百分比咧？ 即系都系折头啦，有人都提，即系可能搭车嘅时候折头。 头，譬如政府你资助50% 或者几多个 percent， 呢个又系要一条数政府去计嘅、 嗯。 因为你咁有啲人话，咁啊老人家边度食得 ？OK， 明白。 咁但系我想讲就系、是，你而家资助咗嘅所谓老人家咧。是好多是60岁。 是明白。都是讲到$2优惠啦，睇有啲咩方法啦，如果要好似政府所讲可持续咁样继续运作做呢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唔同人都提到建议。嚟紧几日都有啲预算案嘅措施，我哋会继续倾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呢、這个年头。到处都喺度讲正向思考、正向思维，《乐观病》呢本书却偏偏反其道而行，讲乐观系一种病。副题仲话咧，给正面思考中毒的人的快乐解药。作者喺第一章提到参加咗一个激励研讨会所听到嘅话，把不可能赶出你嘅生命断除佢。讲者更加咁样话。当你笃定咁去谂一啲快乐同埋成功嘅事，抛开悲伤同埋失败嘅恐惧，你就会得到快乐同埋成功㗎喇。问题係事情真係会咁样发生？我哋不断追求快乐就真係能够得到快乐咩？ 作者表示，想得到快乐正係造成我哋痛苦嘅原因，而我哋不断尝试驱除负面嘅东西，例如唔安全、不确定、失败或者悲伤，正正就是我们感到不安全、不确定的原因。 那如果要求你连续一分钟不去想一只白熊，你可以吗？结果你就会一路想着一只白熊，这个就是反直觉误差。我们极力避免的东西呢， 反而对我哋具有强大嘅诱惑力啊！ 书入面更加提到心理学家欧廷真嘅发现，当人喺极度正面思考之后，心理会影响生理，让人觉得欲望得到满足，以致失去咗现实生活入面嘅憧憬。 所以千祈唔好以为呢一本系一本反乐观嘅书，作者反对嘅只系盲目追求快乐，过度追求乐观，认为我哋真正需要嘅是停止盲目相信正面思考，转而从负面中去寻找快乐，学习接受不确定，坦然接受不安全，让自己同失败为友，甚至学习面对死亡。听上嚟，这个不是正正是失败乃成功之母的现代指南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乐观病》，作者奥利弗·帕克曼，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